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3集《夜遇小侯爷》五。今日沈妙穿了一身雪白的素绢裙衫，外头罩着月白绣牡丹的披风，乍一看仿佛在出笑，想要俏一身笑，见惯了沈妙大红大绿有些土气的装扮，这一身简直飘逸出尘，配着他略显清冷的神色，竟然有一种动人的感觉。沈月的眼中闪过一丝妒忌，不知何时起，这个草包堂妹竟然在容貌上也不遑多让了，却没有想到原先沈妙长得便不差，不过是因为被刻意打扮成了庸俗的模样，如今气质首先夺人，加之容貌渐渐长开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沈婉云也被沈妙这般打扮晃了晃眼，他皱眉道， 吴姐怎么穿得这般不吉利，这白呀素啊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家办丧事呢。 二婶今日却穿得鲜亮，沈妙轻笑道。沈婉云瞧着自己的衣裳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仔细打量着沈妙。他不知道沈妙怎么会从外头回来，看上去还一副坦然的模样。不过昨夜的事情骗得了别人，却骗不了他。他有心想要确认什么，便自己走上前去，走到沈妙面前，笑盈盈地拉着沈妙的胳膊，关心地问道， 吴姐儿昨日睡得可还好？ 谢谢二婶费心，睡得还不错。沈妙微笑道。沈婉云仔细观察着沈妙的表情，瞧见她神情不似作假，心中有些惊疑，这沈妙什么时候练就的这般不动声色的本事了？寻常女儿家遇到这种事，不都该哭天抢地吗？何以她这么平静呢？莫非都是装出来的？昨夜那叫得凄惨的女声，她可是听得真真切切的呀。瞧着沈妙那一双清澈的眸子，沈婉云的心中突然升起了一股不安，这一股不安让她有些慌乱。她强笑着凑近沈妙，说道， 吴姐儿睡得好，我便安心了。 乍看之下却发现沈妙的脖梗洁白如玉，她本来就生得肤色白皙，此刻更是如玉一样，连一丝半点污迹也没有，更勿用提伤痕了。不可能啊，玉亲王玩弄女子的手段历来残暴，沈妙怎么可能身上不留下痕迹呢？沈月瞧着沈妙，又瞧了瞧沈婉云，她感到大约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是到底是什么事却不知道。沈婉云的不安越来越大，她攥住沈妙的手，笑着像是拉家常一般地问道， 这天气可真冷，吴姐儿穿这么薄不冷吗？ 说着说着，沈婉云突然猛地一拉沈妙的衣袖，那白色的衣袖一下子被拉高，露出一截皓腕，手臂白皙干净，仿佛上好的羊脂玉，一点痕迹也没有。沈婉云呆立当场，沈妙抽回手，笑了一笑，二婶倒像是在检查什么。 没， 沈婉云勉强一笑， 我方才有些手滑。 他心中有些恍惚，不知道该作何表情，这沈妙身上怎么会一个疤痕也没有？他是过来人，莫说是玉亲王那样的人，便是寻常男子，多多少少也会在女子身上留下痕迹的。莫非玉亲王其实并非表面上那般手段？可是沈妙此刻的神情也不像是遭受了许多打击呀。但沈妙维持着这样若无其事的模样，有些事情该怎么说开呢？沈婉云目光扫了扫周围，只看到了沈月身边的黄英和青鸾，却没有瞧见沈妙的惊蛰和谷雨。他的眼珠子转了转，便问道， 吴姐儿身边两个丫头哪里去了？一大早人也不见。 啊，我让他们去给我端点粥过来，今早起来觉得嗓子有些不舒服。 这里离厨房可远了。 沈婉云笑着说道， 你这孩子直接说一句就行了，不过厨房不是在南阁吗？ 不错呀，我就是从南阁过来的。 同二婶说什么胡话呢？ 沈婉云一笑， 你昨夜不是宿在北阁吗？ 话音未落，他就瞧见对面的沈庙绽出了一个笑容。沈庙自从落水醒来后，神情就冷清得很，大多数的时候也不过是微笑，如今这笑容却似乎发自肺腑，十分灿烂的模样，不知道为什么却让人瞧着心口发寒。沈婉云的心坠了铅一般的沉了下去。 夫人，不好了，小姐不见了。 随着女子慌乱的喊声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两个丫头焦急的神情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沈清身边的燕梅和水碧。 你说什么？ 沈婉云陡然尖叫起来。沈月微微一愣，沈清竟然不见了。他偷偷看了一眼沈庙，后者神情坦荡，平静的仿佛是听了一句问候的话。 青儿怎么会不见的？ 沈婉云抓住燕梅的衣领，目光凶狠如母兽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沈庙突然开口了，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。一片寂静中，沈庙轻声一笑，我方才是从南阁过来的，为什么呢？自然是因为我昨儿个是歇在南阁的。昨日夜里我实在睡不着，便去寻了大姐姐，希望能同她换间屋子。大姐姐应了，想来是觉得二婶就住隔壁会安心得多吧。今儿一早出门遇见了二姐姐，就和二姐姐一道过来了。本想着过来同大姐姐道个谢，感谢她那般体贴同我换了屋子。沈庙每说一句话，沈婉云的心头就沉下一分，到了最后几乎是绝望铺天盖地而来，脸颊上的肉都恨得微微抖动，而眼眶发红，像是即将发疯的野兽。看见沈婉云这样，沈月有些害怕，他大概猜到可能是出大事了。不过看到一向暗中和自家娘亲不对盘的大房落到如此境地，自然是幸灾乐祸，便顺着沈庙的话说道， 不错，今儿一早是我瞧着五妹妹从隔壁的房间里走了出来，此刻是来寻二妹妹一同用饭的。 昨天晚上歇在这儿的不是我，是大姐姐啊。沈庙的声音轻得像羽毛，却重重地垂击在沈婉云心上，痛得他几欲吐血。沈婉云捂着心口后退两步，几乎要晕倒在地。昨天晚上宿在这儿的不是沈庙，是沈清。那么玉亲王玩弄的女子是他的亲儿，那些凄厉悲惨的痛哭声都是他的亲儿发出的。他就在隔壁，和女儿一墙之隔，却任由女儿被侮辱，这让他怎么能接受？这一定是假的，这不可能。沈婉云的心都要被搅碎了，他看向那紧闭的房门，一瞬间竟然没有勇气去打开它。打开后里头是个什么样的惨状，他不敢想也不敢看。天旋地转中，他还记得万万不能让沈月和沈庙瞧见里头的模样，若是被传了出去，若是被传了出去。沈婉云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， 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方才问过了，青儿还在睡，咱们别等她了。 二婶真会开玩笑，方才都不知道大姐姐歇在里头，这会儿又说与大姐姐说过话了，莫不是大姐姐藏了什么私？ 没有。 沈婉云一口否认，这般动作落在沈月眼中越发觉得奇怪。 沈妙目光一动，却朝另一个走来的人影喊道： 桂嬷嬷，劳烦你帮二婶打开一下这扇门。 桂嬷嬷猫着腰走来，今儿个她也是被吩咐着要早来的，此刻尚未瞧清楚面前是个什么场景，听得沈妙这般说，还以为沈妙已经同任婉云说好了，也是心虚加上有些愧疚，桂嬷嬷竟然没有瞧任婉云的脸色，否则便能够看清楚任婉云此刻面如土色。因着桂嬷嬷离那扇门近，任婉云想要阻拦也来不及了，便听见吱呀一声，门被缓缓推开，万物似乎都寂静了。门一打开，从房里迅速传出一股耐人寻味的味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